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四十八章，喺呢个时候夜色漆黑，如果唔系而家由于个情势嘅过于古怪，我真系一啲都唔想大半夜爬山嘅。呢一次出嚟諗住係做啲地下买卖，要知道而家呢个年头，如果倒斗或蘑菇，刑罚係好重嘅，一旦出咗事，呢一世就玩完㗎喇，所以亦都唔由得有半点嘅闪失。为咗探明情况，我同豆腐就孭上背包，将喺篝火堆里面未烧完嘅火把度握喺个手入边，向住头顶上方唔系好远嘅光亮处行过去。喺呢度嘅山里面就唔算难行，而且我哋有明火喺手，亦都冇遇到啲咩蛇虫鼠蚁。约莫过咗廿零分钟，就嚟到咗个地方。只见喺黑暗当中有一栋古旧嘅建筑，外边睇起嚟咧都好破败嘅啦，已经好似有啲似以前嘅咩大宅院一类咁嘅嘢。又有啲似寺庙，不过喺呢啲咁嘅荒山野岭里面，唔好理话係宅院埋寺庙啦，有呢啲咁嘅嘢都觉得好鬼古怪。呢一间嘢嘅门係关住嘅，火光从门里面透出嚟，我同豆腐手里面嘅火把都已经烧得差唔多啦，当即我就将佢掉咗喺地上，用只脚踩熄咗，两个人就轻手轻脚迎住呢个燃烧住火光嘅大门就行过去。有火就一定有人。我同豆腐就沿住呢个老宅嘅外围石墙慢慢咁靠近大门。千小心万小心，一定唔好俾人哋察觉。点知道当我哋行近靠近个门啊，往入边一睇，里边只系得一堆红红嘅篝火，冇半个人影。豆腐啊，忍唔住，咦咁一声就想入去咯。我一下子扯住佢，我叫佢再等一等。我估计点篝火嘅人仲喺入边，我哋而家只不过系透过门罅里边向入边睇，视线范围系好有限嘅，所以我建议佢再观察一段时间先。果然无奈，就听到入边传嚟咗一阵极格极格，好似脚步咁嘅声音。呢啲脚步声好似系向住火光嘅位置靠近嘅，我同豆腐就紧紧咁夹住啦，想睇睇究竟走出嚟嘅会系乜嘢。点知道啲脚步声突然间又停止咗，随之而嚟嘅系一阵虚无缥缈，好似唱歌咁嘅声音。又系我哋之前听到嘅声音？唔通头先嗰啲歌声嘅源头？是嚟住于呢一栋古宅入边。豆腐只眼睛就流露出好惊讶咁嘅神色，估计佢想开口㗎喇，点知仲未开声，突然间一只手就揞住咗豆腐个嘴。呢一只绝对唔系我只手，而系从我哋两个背后边伸出嚟嘅。刹那之间吓鬼到我即刻拧转头睇下，竟然见到背后企住一个黑影。我同豆腐原本就集中精神喺度偷窥嘅，心神都喺晒个古宅入边，根本上就冇諗到身后会突然间出现一个人，一时之间吓到我心脏都偷停半拍。不过未等我哋有反应，嗰、那个人迅速做咗一个嘘咁嘅禁声手势，成个人就向前倾过嚟，借住入边透出嚟嘅火光，我终于睇清楚，居然系顾文敏。顾文敏对住我哋拧咗下头，示意叫我哋唔好出声，然之后就放低只手，又指指古宅里边，叫我哋静观其变。由头到尾，佢一句话都冇讲过。喺呢个时候，我心里边就暗闹啦：呢咁嘅顾文敏点会喺个地方出现嘅？唔通佢根本上就唔系摄影嘅？佢呃我？事实上呢，我对佢系有啲好感嘅，不过而家一諗到可能佢系一个大话精，心里面就觉得有一阵嘅无名火，睇佢亦都越睇越唔爽，觉得只不过碍于而家嘅情况， 所以就冇出声。我哋三个人喺个门外边等咗约摸半个钟头，顾文文突然间出声讲：唔通佢哋系出咗咩事？佢哋？我问佢：佢哋系边个？顾文文停咗一停，又讲：系一班专门偷猎嘅贼。我听人讲呢一度咧就风景优美，峡谷嘅尽头系一分为二，好似两头蛇咁嘅。日落嘅时候非常之壮观，所以我就想嚟呢度取景。下午嘅时候，我就无意中发现咗呢个嘅古宅，本来想谂住喺度过一夜嘅，点知道头先出去拍几张相，翻嚟就见到一班人带住枪嘅入住咗呢度啦。我听佢咁一讲，一时之间都觉得有啲哑然，谂唔到顾文文咁大胆，竟然敢一个人喺啲咁嘅地方露宿。跟住佢又睇咗我同阿屠夫一眼，若有所思咁讲： 啊，反而系你哋两个，点解你哋会嚟呢度噶？ 豆腐向来个脑啊转得慢嘅，但系喺而家竟然机警咗上嚟，你睇下佢讲大话定眼都唔眨一下。佢讲：虽然我哋啊生活喺咁嘅废气弥漫嘅城市入边，但系都冇办法阻挡我哋对大自然嘅喜爱嘅。啊，你睇下咁靓嘅地方，唔通你可以嚟，我哋就唔嚟得咯？你啊玩艺术嘅，我都系噶嘛。你要取景，我都要取景啊！讲完之后，对我使咗个眼色，我话即刻讲：啊，冇错冇错冇错！早知道你哋要嚟呢个峡谷里边观光，我哋就应该一齐上路啦。系咧，呢班带枪嘅猎人住咗喺呢度，咁你换个地方咪得啦？点解你仲一直留喺呢度咧？顾文文俾我咁同阿豆腐一唱一和，搞到头都晕晒，即刻就引开话题讲： 我啊系想搞清楚佢哋究竟系乜嘢人？呢一带偷猎嘅好多噶，之前村民讲俾我听，山里边有好多嘅珍稀动物，如果佢哋真系偷猎嘅，我哋就唔可以俾佢哋得逞。 我心谂，依家天底下违法乱纪嘅人啊多啦，你咩嘢都要管，管唔管得嚟啊？人哋偷猎关你鬼事啊？喺度咁有正义感，如果要系知道我同阿豆腐系嚟挖墓嘅，咁咪即刻去举报我哋。于是我讲：喂，佢哋手里边有枪噶噃，万一被发现咗，可能好唔妥噶。呢啲咁嘅荒郊野岭，你一个大姑娘杀你灭口啊，真系太容易啊！豆腐呢个时候又显出佢傻头傻脑咁嘅本色，岌住头讲： 哦，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而且啊，你又生得咁靓，哦，肯定啊，好惨啊，死啦！ 顾文文向嚟嘅脾气都比较好嘅，但系而家俾阿豆腐咁一激，都有啲嬲啦，一抌脚讲： 你哋两个啊，一啲公德心都冇，冇睇到就算啦。如果我哋真系睇到，就唔能够俾佢哋继续偷猎。你知道佢哋杀死一只老虎几容易啊？你知道为咗保护野生老虎，每年人工繁殖要付出咗几多嘅人力同埋财力，你哋知唔知道噶？ 我啊真系冇谂到呢位顾大美女讲起道理上嚟，真系一套一套。如果再咁扯落去，我同阿豆腐就变成千古罪人啦。于是我即刻打断佢讲：美女啱嘅，我哋错啦，我哋两个都唔应该对呢啲咁嘅恶劣嘅偷猎行为咧就坐视不理嘅。不过人哋有枪喎，咁而家点办呢？顾文文见我认错态度诚恳，火气就消咗啲啦。佢压低声音讲： 我发现佢哋嘅时候咧，佢哋已经捉咗一啲嘢㗎啦，有啲系死嘅，有啲系生嘅。我本来呢就諗住搵个机会将嗰啲未死嘅生野兽就放咗，所以就一直踎喺呢度。 跟住佢又指一指黑暗嘅地方，諗嚟佢当时就係踎喺呢个地方㗎啦。顾文文本来諗住等呢啲咁嘅偷猎嘅人出外或者松懈嘅时候就行动嘅，点知道 偷猎一行三个人入咗去之后，居然就冇再出嚟过。冇几耐，古宅里边就传嚟一阵隐隐约约嘅歌声，间歇仲有脚步声，显到好离奇。顾文敏都唔知道究竟咩情况，一时之间就唔敢落手，正喺度踎喺度守住嘅时候，就睇到我同豆腐偷偷地上咗山。为咗避免我哋唔知情打草惊蛇，所以而家先现身嘅啫。佢讲： 我已经喺度候咗四个几钟头啦，佢哋一直冇出嚟，亦都冇咩动静。我啊觉得好古怪，只不过一个人真系唔够胆贸然咁入去。而家你哋嚟咗就啱啦。 豆腐一听到，就一副可怜样咁讲： 是啊，我哋两个真系好勇猛，不过毕竟都系血肉之躯啊嘛。古坛美女，你唔通真系想我哋用我哋嘅身嚟食子弹咩？ 顾文文似乎仲想开口讲嘢嘅，但系佢抹咗下嘴，先发出一个音，突然间古宅嘅深处传嚟咗一声凄厉嘅惨叫。好似有人俾人活生生剥皮咁，声音非常之凄厉，听到我哋即刻头皮发麻，中耳发凉。我哋三个人即时收晒声，面面相觑，一时之间都唔清楚发生咗咩事。嗰、那个凄厉嘅惨叫声，约莫持续咗半分钟左右先消失，紧接住又传嚟咗一个声音，呢一次唔系惨叫啦。而是一个人的惊叫大嗌：救命啊！跟住接连咁叫咗几下，声音就越嚟越低，渐渐就消失听唔见啦。呢一个咁嘅声，唔使讲，肯定就系啲偷猎者㗎啦。唔通佢哋出咗事？佢哋手里面唔系有枪嘅咩？点解会发出啲咁嘅声音呢？我正喺度諗住，豆腐就已经讲啦： 喂，点办啊？有人嗌救命喎、 啊！呢条友仔胆啊虽然细，但系一向个心地好好嘅。我记得有一次佢出去食饭，身上啊带得10蚊，沿途睇见一个断咗脚嘅老乞衣，佢善心一发就将啲10蚊都俾晒人哋。话呢条僆仔戆煞啊，真系一定都冇错啦！佢俾完钱之后走去食快餐，食完先摸一摸个袋。突然间谂起嚟，抵今日出门先打得嗰10蚊，最后只能够厚住面皮，趁老板唔注意就夺门狂奔，食咗个霸王餐。虽然讲偷猎嘅人系惹人痛恨，但系毕竟都系一条人命。豆腐听到呢个就即刻讲： 喂，不如我哋去睇睇啊！ 豆腐系善良，但系有人比佢仲更加有正义感。顾文敏嘴角一眯，靓女嘅轮廓上边就结咗一层嘅寒霜。佢讲： 入去睇下。 讲完就当先冲咗入去，豆腐亦都紧紧跟住。我就喺最后，一时都唔知作啲咩反应。我心谂：去啦去啦，你哋啊真系好人，你咧咧你就系得我一个铁石心肠嘅坏人。不过啊，谂啊，虽然系咁谂啫。但系总唔能够等佢哋两个，一个女人一个腾鸡仔咁喺前边冒险嘅。当即我就掹出咗匕首，冲入咗呢一个古宅嘅大门。